的人，那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工作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人，也是我们的队友，我们完了，是外国人，那边也是南非，我那里外国人觉得，也不能来讲我们外国，我们那里讲你是在我们中，我说你是在哪里？你是在哪里？我们的这个关系，我们的是。Thank you.